捧在上面，收起了双翼，将你带进我的怀中。当你幻想的天气飞散的星辰的光影，绿色在地平线伸展了四肢，生命开始新的命运。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临，谁也阻止不了昨天一落入光的指尖和你的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Must have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. La la la.